调频，华丽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准时为您播出的《博虎点秋香》节目。我们这档节目是一个大型的可视化互动全媒体交流的栏目，我们密切关注的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以及他们的情感需求以及交流的问题，包括还有很多兴趣相投、爱好相投的人们、小伙伴们都可以在这里一起交友互动。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要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就我们新换的这个大型的全媒体互动的直播间的风采呢， 今天还增添了一个表演区。 那您可以通过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那么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每天的博虎点秋香节目。也希望您能在这两个平台上跟我们多多互动。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节目请来的这位嘉宾那可厉害了，他是一位曾经的歌手，当然现在也是歌手啊。为什么我说曾经他也是一位歌手？但是因为他现在的歌曲和以前的风格呢，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他曾经也拍过一段时间的电影，对吧？至于他到底是谁，对吧？我们首先来一睹他的真容。首先让他给大家来打一打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杨德朗。 哇，德朗，可以在那个做多一点你的介绍吗？比如说，哎，为什么像我刚才抛出那几个点啊？之前曾经拍过电影，然后又去做了歌手，这一段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转换呢？ 之前是一个歌手，然后到一个演员，再到一个歌手，是中间有一段时间，自己比较喜欢演戏。 哇、 这段时间就是想，也是发掘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驾驭得了除了唱歌之外的东西。然后就去试试演了一些戏，然后跑了一些龙套，然后并且自己也演了一些 主演的一些小的电影， 所以说也是一心钻入了这个文艺界， 是的， 并且一直不可自拔，对吧？ 嗯。 但是其实说到今天请他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最近也发行了一些新歌， 新的单曲， 而且对一些新的单曲，他融合了很多的中西的合并的元素。 嗯。 但是这首歌呢，我们打算在节目中期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嗯。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德朗之前创作的一些的音乐作品到底是怎么样的风格，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型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首先呢，今天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就是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非常哎 好听的一首单曲， 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 也是他属于他早期的一部作品。 对，他早期的一部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呢，也是他所拍摄的电影的主题曲， 嗯， 对吧？再来。一起来观摩一下吧。 来，这首歌的名字呢叫《用爱吹散雾霾》，我们一起来听， 一起来欣赏。 对，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北京听。 是是。 吹散雾霾，我阳光下真诚的告白。 好听， 我真的哎， 嗯， 真的我自己这个，哎，都有当时你没听到，我都有点跟唱， 嗯， 是吧？ 是吗？ 怎么唱来着？什么？让我用什么？用爱去吹散雾霾。 哎呀呀呀呀！停！ 我要这个来干扰一下大家这个纯洁的这个耳膜啊。 人刚欣赏完一特别好听的，冷不丁来你这么一下，有点吓人， 对吧？所以说那个咱们之后呢， 嗯， 德朗也会在咱们节目上亲自呢来为大家演唱， 嗯， 对吧？这首歌曲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MV 上啊， 嗯， 都是你曾经的演绎的一些片段的剪辑和一些插曲。你在当时从事演员和导演兼歌手这一个行业当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之类的？ 有，因为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MV 是我的之前拍了四部主演的一个戏， 嗯， 然后四部主演的拼凑成一起的这么一个 MV。 哇哦！ 然后确实这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之前是歌手， 嗯， 我呢可能专业不是这个导演，但是我自己也喜欢一些电影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自己去尝试去导一些，然后可能导的有一些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吧，但是大家觉得能看，那我就知足了。 嗯， 对，哎，我知道这首歌曲在咱们的 KTV 里也能点到，对吧？ 嗯， 我之前还听有人唱过， 是吧？ 哎，就是你平常去 KTV 的时候，会不会点自己的歌来唱？ 点自己的歌来唱？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那你有没有朋友就是点过你的歌唱啊？ 嗯。这个只要是我跟朋友去 KTV， 嗯， 就他们就是必点这种，我就特别无语。 是不是成为你们这个小团体、小帮派的一个组队歌了？都快成为 根据歌。 因为有时候自己唱自己的歌在 KTV 有点尴尬， 对，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 但也是一个挺奇妙的经历。 对，但是我们知道啊，德朗呢，他最原先是一名歌手，后来从事了导演演员的行业之后， 嗯， 最终为什么又回到了歌手？ 又回到了歌手，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就是还是只做歌手，单纯的歌手来得更 纯 粹一些呢？ 对，我觉得还是因为我最喜欢的， 嗯， 觉得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什么都人生要去尝试， 嗯， 要去体验， 嗯， 所以说我觉得 我喜欢电影，但是我的最爱的还是音乐，所以说我回来决定还是要走我最喜欢的这个道路。 对，因为知道拍电影其实它还是就是从某些功利的方面来讲，它的盈利的目的呢可能还更多一些，包括拍电影的营收可能会更加好一些，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足一些，但是如果说是单纯为了这些的话呢，那么生活可能也太过于功利了一些。那么德朗在这方面呢，他可能做到的就是他真正爱的一行业，哪怕是为之付出很多心血，哪怕是做一些转型和改变， 对， 我觉得他觉得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也是在尝试了很多东西之后，然后最后才发现自己真正爱的还是音乐。 没错，所以说咱们接着这个主题，德朗的新一期的转型的歌曲到底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下面这首歌曲让他和他带着他的音乐来一起现场为我们演绎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追梦》，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我们准备啊！ 这也是对德朗的一首，就是现在发行的新歌，对 吧？新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来，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大家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德朗，我已经把你的麦打开了，你也可以跟随着你的歌曲一起带动大家的气氛。 世界会围着勇敢来 谢谢谢谢。 哇、wow、 非常好听。 哇，这首歌曲子萌，我觉得就你先说说吧、嗯、从你的听感上来讲和刚才那首歌曲 我觉得好， 差别太大了。 对，差别有点大。这个歌是不是属于那种电音类型的歌曲？ 对，电音。 刚刚那首是不是不完全意义上属于电音？ 刚才那首我觉得听起来还是属于比较传统、 对对， 比较 通俗， 对，比较 通俗 的 流行歌曲。 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德拉，你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型呢？ 对，为什么会突然决定去做电音这一块呢？ 可能我这个说了个人的这个比较有趣的、 嗯、 就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一个逆生长的过程。 逆生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能记事儿的时候吧，那时候我父亲喜欢听老一辈革命歌曲《 红 歌》， 嗯， 对， 直送红军， 哎，那首歌太好听，《 红军召我去战斗》， 对， 啊， 对，因为它给我影响了特别深，就是， 当然可以往麦前再凑 点，对，咱们可以稍微往前，对， 好，然后，因为那会儿《红歌》给我的启蒙教育特别深， 嗯、 所以说。我就喜欢上了唱歌，然后到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吧，然后到了小学的时候喜欢民歌，就是我们蒋大为老师的，因为文老师的，我们老师这些歌我全都会唱， 嗯， 然后呢再到中学的时候， 嗯， 就可能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后来的一些大家正确的 就流行歌曲嘛， 就像另外吹散雾霾一样、嗯、 对。 我们小时候一般都听什么周杰伦啊、潘玮柏、啊，他小时候听阎伟文，听蒋大为老师， 对， 对，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师。 哇，哎，现在听到这首电音乐是不是也是德朗自己创作的？就是准备在未来发行的歌曲的单曲的、 嗯，也属于电音的一首歌曲。哎、我们包括今天我们节目放所有的电乐，那么全部都会是 全都是德朗 对德朗在未来将发行的电音作品，嗯、 对 特地换了一个电乐单。 真的、哎，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啊，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中西方结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乐曲它是以电音为主，但是我们会发现它融合了很多的 对 中国风的元素， 是 就像刚才那首就是《追梦》。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我觉得现在咱们都在一个追梦的过程之中、 嗯、 就像刚开始你有没有注意到，首先是内蒙古的呼麦， 嗯， 到中期的时候有中国的长笛， 嗯， 哎，你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结合到在这一首特别， 对，因为我觉得电音是属于比较欧美的那 对对对 那这样一种方法，包括现在这首也非常的中国风的电乐，所以你是有什么样的灵感让你决定哎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呢？ 对呀、啊、 因为我之前可能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 嗯， 然后因为我发现我喜欢的一个比如说电音这一块、 嗯、 我就特别爱好，同时我在想如果我回国以后，但是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一定要弘扬我们中国人的 哇 文化， 但是说的有点大， 很好，正能量， 做中国的， 但是说话一点都不虚，这块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任何一个中国的音乐人都应该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 嗯， 没错。 然后回来以后就是虽然说结合的很一般吧，但是、 哎、我们觉得真的非常好听， 比较谦虚， 谢谢、 嗯、 对。那么德朗，我们知道你曾经也在那个 伯克利 留学过、嗯、那边是不是都唱很多的英文歌曲啊，对不对？ 伯克利肯定是那个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国外， 对对， 是英文歌曲。 今天呢德朗其实也为我们准备了一首、 嗯、 他准备自弹自唱的英文歌曲、 嗯、 那我们现在给他一点时间准备， 对， 然后让他到我们的表演区啊、 哎、 来为大家来演唱这一首。 对，因为我发现今天德朗带了吉他， 带了吉他，哎、嗯、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然后准备，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po一些他的个人资料啊什么的、 嗯、 对吧， 对， 他即将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尾声呢要放送他的邮箱， 嗯， 有任何喜欢音乐的伙伴想跟他聊音乐，一起作曲或者是一起去啊、畅想未来夜在音乐的道路上一起畅谈的人、 嗯、或者是任何喜欢电音的朋友 都可以。 因为对，我之前特地去那个国内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听歌软件上面去看了一下、 嗯嗯、 发现喜欢电音的朋友还真的很多，就虽然你感觉上它好像是一个小众的圈子、哦、但其实爱好者很多，所以呢喜欢电音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德朗取得联系。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首先呢、嗯、先来这个饱饱耳福，来，德朗准备可以开始了， 那边 OK 吗？ OK， 哇 OK， 已经做好了， 好， 来， 好，送给大家一首 Michael Bublé 的 Home， 好，期待。 Another summer day's come and gone away. Paris and Rome, I wanna go home. No,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o fee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I miss you, no.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You shot a wild to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I was sender,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ld's a counterflame, but you always believe in me. Another airplane, another sunbait, some lucky, no, I wanna go home, home. I got to go home.Let me go home. I'm just a far, far mile away. I wanna go home. 谢谢。 哇哦。哎，我觉得德朗，你可以就坐在那个位置，挺好，我觉得。 对对对。 哎，你有看到咱们大屏幕上 有 很多人给你送花，给你送送鲜花，送祝福。 那也感谢花椒的网友对我们德朗的喜爱哈。其实就是可能现在听众朋友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坐在这儿，坐在现场，包括在视频上，我们都能特别清楚看到。我觉得德朗长得特别像王大陆， 而且是这个胖版的王大陆。 就尤其笑起来特别像，哎，很英俊，很英俊。王大陆也算，我一直觉得王大陆很英俊。 对，王大陆应该是符合 偶像派。 少女的芳心了吧、 是 对吧，这个德朗呢，他在留学的这段期间有没有影响到你想要去做电影这方面呢？ 有，因为我在美国那块儿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很多元，但是我可能我偏爱这些就是 house 之类的电子音乐，所以说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想，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你不能总唱一些英文的歌曲，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说我觉得要结合一些中国的特色，比如呼麦 啊，刚刚那段呼麦真的是特别震撼。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那段是假的，你知道吗？哪有人能出那种声音？而且你要不现场来一段吧？我觉得反正我是不是他特别相信，因为我听他的嗓音属于是那种比较清亮的。 对，我也感觉就是会稍微觉得那个声音非常的厚， 对，嗡嗡嗡的， 跟他平时说话的声音会有一定反差。那我们让德朗现场 来一段好不好？ 没问题，那我就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嘞， 呼麦，蒙语里边讲是 is gun re， 哇，这个我就不行，登格雷， 可能我的发音不标准啊，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我就给大家来一个三段结合的。 好嘞， 好的。这个是怎么发出来的声音？ 我觉得他是不是那个发声方式和共鸣方式都 对，他是哪里在 共鸣？有很大区别， 这个很奇怪。我觉得很多网友可能也会就是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小小解密一下这个？ 想学吗？ 是个什么原理？ 我觉得我们现场学可能会笑掉大牙。 我觉得也是， 能跟 我肯定是不行。我觉得玉博可能也 够呛，我一会儿把自己给憋死了。 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讲那个其中的小小原理，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呼麦主要就是用你的胸腔去产生共鸣， 胸腔共鸣， 胸腔 对， 好， 就像你们播音的时候会用丹田在说话， 所以我明白就是， 可是王一博现在天天也没有这个声音。 对，我们应该我们胸腔共鸣大概都是比如说配一些广告啊什么， 来两句， 你能听到的历史132年， 好，差远了， 对啊，但跟他那个是没办法，他那个嗡嗡嗡嗡嗡一直在。震的我都 对，感觉那共鸣真的非常强。 对， 看来这个从伯克利深造回来的， 对， 然后回来又对中国文化很了解。 伯克利是不教胡麦的， 但是这个是自己学的吗？还是？ 这个是跟我的老师学的，我老师是个蒙古人。 对，因为那边是蒙古的一个特色演唱方式。 对， 我觉得大家不在现场听真的很遗憾。 对，我觉得日后啊，有想跟咱们德朗一起交流玩音乐，或者是有人想要请他去演个小桌什么的，都可以来。 House 哈， 对，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公布一下德朗的邮箱？ 哎，可以。那德朗可以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大家。 好， 那么我就直接说了。 好，你直接说，我们来重复。 好， 我们向来都是这样。 5248 3138， 然后 313 58。五八。 at 对 at QQ 的 啊，再来一遍好吗？ 好，五二四八 313-5858@qq.com。所有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啊， 嗯， 这个想联系咱们德朗的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我觉得这不光是公布了一个邮箱，好像顺便也公布了一下 QQ。 哎，真是， 是不是？ 善于发掘的群众一定会找到亮点。 嗯，是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可能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嗯，明天还是10:30，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博湖点秋香节目。那么下面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嗯， 那么还请大家继续 关注支持我们。 继续关注，继续支持我们，也不要换台了，是吧？ 对，别换了，这今天很堵。 哎，是。 好嘞，明天见，拜拜。 拜拜。 只是他。